大家好，我是冬至的扮演者陈章泰康，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晋江文学城授权、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不天罡》，作者孟西石。 第243集，大战下。身后疾风袭来，冬至断喝一声，白雾凝聚剑气横扫而出，药人旁边踉跄了几下，没等站稳又朝他抓来。就在这半秒的间隙里，冬至手中的明光符已经掷出，符火携着粒粒剑风直射药人的双眼。 天一生水，第二生火，天三生木，第四生金，五具中宫，制服凶恶，克伐在位，斩仙灭宗。 药人的眼睛被符火烧伤，目力受损，再也看不清楚，只能毫无目的地乱抓乱扑，再也造不成威胁。冬至头也没回，下腰后仰，剑顺势递出，将山本清志咬来的头颅抽飞，又旋身在空中翻了两下，单膝跪地，将剑插在地上，抽出符纸，手指从剑锋划过，将血珠抹在符纸上，避开药人的攻击，反手扭住他的手臂，戟方一转，并指为刀，捏住符箓，自上而下，在药人眉心划出一道血痕，符纸化为火燃烧。冬至掰开对方的嘴，将还未燃尽的符纸塞进去，药人的身形瞬间被定住，他抬脚当心一踹，直接把人给踹飞出去，将篱笆压倒，又滚进河里。冬至这一连串动作一气呵成，堪称行云流水，但山本清志根本没心思去欣赏敌人的英姿，他现在恨不得对冬至啃其骨噬其肉。被长手剑扫飞之后，很快飞了回来，面对冬至丢来的符火，他直接大口一张，将符火吞了进去。 你就这点伎俩吗？ 他张口一吐，黑雾从口中喷出，卷向敌人。另外一头，第三个药人也咆哮着从背后扑过来。对方的身形原本就高大，这一扑当真有座小泰山压顶的感觉。前后受敌，给冬至反应的时间不过一两秒。黑雾从山本口中喷出之后，又飘向左右，从三方包围住他。但冬至一动不动，并没有山本料想中的惊慌失措。 反正你就算想躲也来不及了。 山本露出了一个狰狞的笑容，在宋恩的帮助下，他的头颅可以随意识而动，速度比原来四肢俱全的时候都要快上许多。但作为一个人活了几十年，山本清志怎么可能习惯自己现在人不人鬼不鬼的样子呢？ 我会把你的脑袋也砍下来，让你也试试这种滋味。啊，不，光是砍头怎么能够啊？我要宋恩把你也做成药人，让你保持清醒的神智，被我蹂躏折磨，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山本忽然听见一声闷响，不是来自前方，而是来自头顶。身体受限，他没有办法抬头看，但很快耳边又是一下，这让他勾起了一些很不好的回忆，因为在陆城郊外的仓库内，他也是先听到这样的响声。 天雷？不，他引雷也需要时间，这次一定能够更快，赶在他前面。 明媚的天空霎时变色，乌云伴随着闪电滚滚而来，电光将乌云照亮，而天雷后发先至。在听见雷声的那一刻，山本清志就下意识地侧身飞后，但他万万没有想到，天雷竟然还有追踪功能，饶是他在瞬间已经退出了好几米远，天雷依旧不偏不倚，正正将他劈中。仿佛是为了弥补上次没能将他彻底杀死的遗憾，山本连一句遗言都没来得及交代，立时被劈成焦炭。天雷威力之大，连正与信猜斗法的宋恩都禁不住侧目失色。他绝对想不到 自己通过红瑞在韩琦身上下的降头，竟为自己招来多么大的麻烦和后患。但眼下后悔已经来不及了，在山本的脑袋被天雷烧灼之际，冬至直接侧身飞起一脚，像射门一样将头颅踢向正与肯塔纠缠的药人。 低头！ 肯塔反应还算快，听见冬至说低头时毫不犹豫立马低头闪避。山本的头颅堪堪地从他头顶飞过，携着雷火直接把药人砸了个正着，瞬间连带药人也燃烧起来。肯塔松了一口气，他不善言辞，直接对冬至竖起大拇指，冬至回以拇指。虽然冬至他们这边暂时摆脱危险，但信差跟宋恩的斗法却正处于焦灼状态。双方的风格不同，但毫无疑问都是极其出色的降头师。也许信差在无所不用其极的手段上略逊宋恩一筹，但宋恩也绝不容易占据上风。冬至却有些担心龙身，如果那边太平无事，龙身绝不可能此时还未出现，只能说明龙身那边更为棘手。他正想动身去龙身那边，就看见寨子尽头的屋子发生爆炸。爆炸只是一瞬间，动静却足以惊天动地，连正斗得你死我活不可开交的信差宋恩两人都不由自主地停顿了片刻。冬至和肯塔不仅亲眼目睹了爆炸，更看到屋顶被掀翻，黑色飓风冲天而起，头顶乌云翻涌不休，一上一下互相应和，仿佛天空被飓风撕开了一个洞口，打开异世界的通道。肯塔失声惊呼， 那是什么？ 冬至想也不想就急奔过去，那一刻他只想到龙身还在那里。信差被宋恩拖住抽不开身，见状也变了脸色，唯独宋恩大喜过望，狂笑起来。 是伟大的波贝叶大人的力量，大人从深渊地狱归来了，你们这些胆敢对大人不敬的蝼蚁统统都要死在这里。 说话间飓风越来越小，但威力却越来越大，所到之处无不夷为平地，无数碎片在半空中飞舞盘旋，树木被连根拔起，附近的河流中的水被吸起变成无数水珠，又化为水汽，成为飓风周围氤氲的黑雾。在凡人看来，那几乎是足以遮天蔽日的情景，连苏琪都顾不得腹部的疼痛，跪在地上瑟瑟发抖，嘴里不停念叨着波贝叶的名号。冬至根本无法靠近，他在狂风边缘费力前行，脸色惨白无比。 师父就算再强大，也只是血肉之躯。那个波贝叶是传说中令神佛变色的魔物，虽然还没有得到完整的力量，实力不算过于悬殊，但一场血战在所难免。 他恨不能生出千里瞬移的能力，去到龙神身边，哪怕尽微末之力，也比在这里什么都不做的好。当周围的建筑物都被移平时，视野变得开阔起来，黑色飓风逐渐缩为小型的旋风，其高度依旧与天上的云层相连，中心黑气弥漫，令人看不清里面的形状。但冬至的脚步却生生顿住，后头肯塔终于将剩余的一个药人制服也追了上来。他见冬至不动还有些奇怪，等他自己看见前方的情形时不由目瞪口呆。黑雾之中走出一个男人，确切地说是一个赤裸的男人，他没有头发，但容貌极其俊美，高鼻深目，肤色白皙，身材同样是黄金比例，肌肉结实富有弹性，浑身上下无不是围绕完美二字来量身定造的，那是人类毕生追求的极致，是米开朗基罗也无法描绘出来的完美。但这样的完美却并不让人惊叹或羡慕。冬至和肯塔全身发冷， 只觉得恐惧战栗。因为邪恶，他们能从男人的眼中看出毁灭世间一切的残忍恶毒，所有想象得到或想象不到的极恶，都能从男人的眼睛和脸上看见。人形只是方便他在这个世间行走的躯壳，他生来就是为了毁灭和破坏，有他在的地方永远是瘟疫与战争，苦难与哀嚎，尸体成堆，残肢遍地，粘稠的血液将土壤淹没，活死人成为恶魔的仆从，行尸走肉，天昏地暗。那一瞬间，冬至与肯塔仿佛置身在这样一幅场景之中，四肢僵硬，动弹不得。这并非是他们主动窥见的景象，而是对方想让他们看见的。从深渊地狱里出来的恶魔，本不该出现在这世间的生物，终将毁灭这个世界，而这道大门却是由人类自己打开的。 本集播讲完毕，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